10:06，欢迎你来到今天102310月23号星期天的青春点点点，我是玛丽， 我是乔治。 一开始呢，我点上的歌曲呢，就是来自于李玉玺的《玩具熊》。 说我吗？ 你是一个最可爱的玩具熊。呵呵呵。欢迎加入今天的青春点点点，今天在第一个小时呢，一样会来帮大家哈利路亚哈一下，帮大家加油打气。第二个小时呢，我们一样会帮大家算塔罗。 我以为有 MVP 耶。 那个最近录的可能也不会这么快播吧，需要点时间的。 是的。 然后呢，最后一个小时就是我们的温馨点歌区，所以呢，不管是第一个小时的哈利路亚，或是最后一个小时的温馨点歌区，你想要事先留言的话呢，都欢迎你上脸书搜寻青春点点点，就可以留言咯。They told me to wait. told me to be patient to find my place in lineBut you make me selfish, and I can't sedate. Desire to be all you see and all you want to find. 听说下个礼拜星期五放假是真的吗？ 为什么要放假？ 我不太确定，我只是耳闻，我正常上班的朋友们好像有在讨论下礼拜是5、6日放假吗？ Why？ 我没有接收到这个消息，毕竟我也不是上班族。 如果呢你想要看录音间，想要看现在广播的现场，也可以上脸书搜寻吴仲强，他也是正在直播当中哦。 好电哦， 不错吧？ 我听电音会睡着， 很好啊。就算你不听电音，这个时候你也常常会说你想睡觉。 哎，哦，是网友说是6/1。 哦，是6/1啊， 不是5/6，但是为什么放啊？ 是哪一个节呢？我打开我的 app， 我不就知道了。 是 Doris Baby 告诉你的。Hi Doris， 拜拜。是6/1啦，是6/1，好像是10月25号连休。10月25号什么节啊？ 蒋公吗？是跟蒋公有关吗？ 哦，不知道。 今天10月23号呢，有一位生日寿星，他叫做狂人，我不知道他最近发生了什么事情。然后他说他的生日愿望是希望可以毁掉一切，然后重新开始。 不难理解啊，我有时候也会这样，比如说我今天就蛮想这样。 然后他想要点一首拉纳德瑞的歌。好的，晚一点为你送上咯，祝你生日快乐。这首歌曲来自于 Nick the Rio 周汤豪， Turn Up。Nick the Rio 周汤豪 That's okay. So fly, so cleanBoom and Alexander McQueen So fresh, so clean 准备好 about to kill this bit Hands up, drinks down 看到舞池给他跳进去 Everybody, everybody, everybody Everybody turn it up Everybody, everybody, everybody Everybody turn it up

结核病是一种普遍存在于全世界的慢性传染病，多由飞沫传染。结核病常见的症状有久咳、胸痛、体重减轻、倦怠、食欲不振、发烧、咳血等。若有疑似结核症状，请尽速就医诊断与治疗，或拨打咨询专线0800-033-355 0800-033-355。 以上为桃园市政府卫生局广告。 我用手机记录此刻的天空，虽是灰色却充满层次。莱卡双镜头下的照片充满来味。我的华为 P9 Plus 手机唯一采用莱卡双镜头，手机也能拍出专业水准照片。现在华为 P9 玫瑰金新色上市，请洽全省指定经销商及电信商门市。 大家好， 我们是 台湾国乐团。 10:17，欢迎你继续回来青春点点点，我是玛丽， 我是乔治。 你需要哈利路亚吗？欢迎你可以待会打电话给我们0223639955，或是现在开始可以打开飞碟联播网 APP 留言，我们待会帮你哈一下，或是你直接可以在强强的直播下方留言，也可以帮你干巴爹 干巴爹 干巴爹。 事先呢已经在青春点点脸书上面留言的有新竹的 Josh， 他想要哈一下桃花盛开，拜托拜托 咻嘣。 然后竹北，怎么都是新竹人啊？难道 Josh 跟阿龙就是同一个人？竹北的阿龙，毕竟他也是想要多一点的桃花运。然后呢，还有说到刚刚生日的狂人，他想要回觅一切，然后也希望可以重新开始。他可能也要搬家了，所以他希望他搬家可以新开始新的生活，然后希望自己不要为了讨好别人就勉强自己。然后也希望可以认识很多有趣的人。说到搬家，最近你应该非常的忙碌吧？ 嗯啊。 是不是头很痛？ 心比较痛，脑也很痛。 心痛比，所以你亲眼目睹，在你前一组的房客赢了你，租下了你想要的物件。 不是，我没有亲眼看到。这件事情是这样的，它其实是蛮吊诡的一件事情。我不是上次开始说我要开始努力的找房子吗？ 嗯， 在我得知我们房东没有要续约要把房子卖掉这件事情的当天晚上，我就开始打开了我的租屋 app。 嗯， 我就疯狂的在找。然后呢，因为我本来就住民生社区嘛，那我就很喜欢那边，我就不想要搬家，搬太远，搬到其他地方， 就同一区就对了。 对对对，哪怕只是隔几条街都随便。 嗯， 一打开呢，我就刚好，因为我找房子很挑剔，非常非常挑。等一下再告诉大家我怎么挑我的房子。 嗯， 那在我挑房子这么严苛的状况下，我开始看了第一二间的那个物件，我就看到一间就在我家后面，隔壁巷子后面，很近，走路大概一分钟就到。然后格局也漂亮，房子也漂亮， 嗯， 价钱也合理， 房东也漂亮， 房东看不到了。 哦， 对，一切都很棒。我想说，天哪，这就是我要找的房子，怎么那么幸运？太好了！我就立刻打电话去，说，就跟因为他是房有中介的嘛，我就说，哎，请问一下那间房子怎样怎样怎样？还有房仲就说，哦，不好意思，昨天晚上租掉了。 哈 哇！然后当下觉得心情有点堵蓝，有点蓝瘦， 嗯， 香菇。我就想说，你都已经租掉了，你干嘛不把那个 撤掉？他可能刚租走。 对，我想说好吧。所以呢，我就开始，就一开始就吃了一个钉子，软钉子。 哼， 我就开始再继续找找找找找找找。 都没有下架，我想说啊，是不是骗我？我就还叫刘雨柔去打打去再去试探一下，而且其实我打了第二，我有打过第二次， 嗯， 然后第二次他还是说哦，我只是没有下架，但是真的租出去了， 嗯， 然后雨柔再打一次，他也是说哦，已经租出去了，反正想说好吧，那就租出去了。所以我们就一直开始看别的房子，可是最近的房子真的太难找，要符合我们要求的真的太难了。 嗯， 房子的物件的量又少，因为毕竟不是大家会搬家的季节。 嗯， 好吧，然后我就心就一直挂在那儿，就觉得很烦。就到了这个礼拜，这前几天吧，没大概是礼拜一还礼拜二还礼拜三的时候，就是一开始这样，突然那个房仲就打电话给我，就是我说那在我家后面那一间，他姓谢、嗯、那个谢先生又打电话给我了、 嗯、 他说吴先生，我们那个房子就是后来没有租成，就是没有签约成功，你要不要再来看、哦、我说真假的、嗯、为什么？然后他就说啊，先讲在这通电话之前，我有去附近的庙拜拜，我就说我真的、嗯、我就跟神明讲说我真的很想要住在这附近，请你在你的管辖，对对，你的管辖范围之内，那这一区就是赐给我一个好的房子，我就许了这个小愿望。所以呢，好，我就接到谢先生的电话，他说因为承租的那个房客他养了两只黄金猎犬，太大只， 太大了， 房东觉得会吵到邻居，就不租给他、 嗯。 我说天哪，这就是我掉下来的好机会，老天爷保佑，就是要租给我，太棒了！好，嗯、立刻就约看房子。我隔天就下午，因为我也。隔天下午，一直到隔天下午五点我才有空，所以我下午五点我才去看房子。那我四点五十分就已经坐在那个巷口的莱尔富等， 想说侦查， 不是侦查，我是刚好提早到，我就坐在那边等，所以我就看到疑似一对那个情侣，然后跟一个看起来就是像中介的人，就是从我面前经过，嗯、我就想说，该不会他就是谢先生吧？该、 嗯、 不会那个是要来看房子的情侣吧？ 嗯， 然后果不其然，就到五点的时候我打电话给谢先生，哎，果然我刚看到那个。 就是他， 就是谢先生。那果然前那个那对情侣就是来看那间房子的。 嗯， 我说啊，心里就有一个底，想说啊，有人来抢这间房子啊！你们这些傻傻的笨蛋，我可是有神明罩着的呢。 嗯， 然后看完进去看了房子之后呢，我就更了解那间房子，就跟我想的其实都差不多，就很棒， 就是很完美， 就是这样了。就我们就租这边吧，因为我还现场拍照录影给雨柔看，因为他没有空来看房子。 嗯， 他说天啊，这间真的很不错，那我们。就决定要跟房东谈，对对对、 嗯、 然后我就先回家，之后然后我大概隔了，因为我回家大概两三分钟一两分钟，我就回到家大概隔了十五分钟跟雨柔讨论一下之后，我就立刻打给房仲，我说我们想要跟房东约谈这间房子，然后顺便看直接签约还是怎么样，可是因为这两天我跟雨柔都要工作，我们两个人没有办法一起出现，所以我们就约礼拜一的早上十一点、嗯、 明天吗？ 对，就是原本是礼拜一的早上11点，我想说才隔两天应该还好吧。 嗯， 然后呢，然后房就顺便把我们的需求跟房仲讲，他说好好，我会帮你转告房东的。 嗯， 大概过了半个小时，我就心里就已经一块大石头已经放下了，就已经放得很沉了，我已经丢到楼下去了。那个时候我说太好了，我们终于总算有个眉目，很开心。大概过了半小时，那个房东带着那个石头就来找我了，他就说：“吴先生，跟你讲一件事情，不好意思，就是有另外一组客人呢，房东现在正在就是你们两组选一个，选一组这样，但是另外一组呢是跟我约礼拜天的早上十一点，就比你们早一天这样。 嗯” 然后我心里就想不对啊，我说：“所以他们是先跟房东谈。”他说：“对。”然后我说：“那谈了之后，那我们还会有机会吗？”他说。房仲就这样，我不敢跟你保证呢，因为其实谈着跟房东谈啊，我们都会带着合约书去的，所以如果房东当下觉得那个房客很不错，对，就会租给，就会签约了。我说，这样的话我们不是没有机会谈，我们晚他一天，这样我们没有机会谈。 嗯， 然后明明就是我先打的电话，只是我约的时间比较后面。 嗯。这就是命啊， 然后我就一直在说服那个房仲说，那你可不可以跟房东讲说，等到既然他是两组在挑， 两组都看完， 你两组都谈完之后，你再决定要租给谁嘛、 嗯、 他说我会帮你跟房东提，可是我不敢保证哦、 嗯、 房东他怎么想是他自己的事情哦，我只能帮你提出这个要求哦。 嗯， 我说好好，我知道了，就先看房东愿不愿意嘛、嗯、然后如果房东不愿意，两组都谈完再决定，那我们就约早一点时间，硬挤出时间去跟房东抢先谈。 嗯， 然后就反正他就回报给房东，大概过了五分钟他又打来说，哦，房东是说就是因为他已经答应了那一组是星期日早上谈，所以就是如果再让你们抢先在他们前面，就会好像觉得拍谁这样。 嗯， 我心想说，哈，啊，好，随便。那时候我也是跟你这样想的一样，听天由命吧。房子是我的就是我的， 嗯， 如果不是我的， 强求也没用。 对，我就想听天由命吧。当下我真的是要去按摩啊，我真的是在按摩，我就是在全身按摩之前讲完这通电话， 嗯， 然后在按的当下，我脑袋完全没有办法放空，我躺在那趴在那张床上，我脑袋不停的转，对，转了一个小时，哎，按完了， 嗯， 就这样回家。到了今天早上去排戏，我十点起来，十点半去火车站搭火车，我在火车上面就开始在看那个时间，一直倒数到11点，我心里就开始忐忑，想说天啊，他们要开始谈了。 好夸张哦你！ 因为这几天我真的都睡不好，我压力太大了，嗯，我真的很怕那间房子被抢走， 嗯， 而且他又不收定金， 嗯， 他又不收，先收一点定金让我把房子定下来， 嗯， 所以我心里就很慌张。我就已经没有睡好这么多天了，然后今天我在火车上面心情就更忐忑，想说啊，怎么办？谈大概我还设想说谈大概要多久？以我的经验，谈大概10几20分钟就开始决定要不要，就谈完了。 嗯， 那如果他们还要接下来要签约的话，那就要把合约拿出来一条条对，这样的话大概会花到30分、40分，甚至一个小时。结果那时间一分一秒过去，我大概到了11点半都没有人打话给我的时候，我心里就有一个不妙的感觉， 嗯， 是不是已经开始在谈合约了？ 嗯， 才会。 无声无息， 才会无声无息搞那么久。果然，大概到快要11点40，快12点的时候，传了一通简讯来： 刚刚的房子已经租出去签约了，有适合的物件再通知您，谢谢。 狂喝！ 我瞬间想要把那班列车变失速列车，我好想跳下去啊！ 所以现在就是重新归零就对了。 何止是重新归零啊，我现在在18层地狱，我现在要往上爬还难呢。我当下真的是有一种想要跟那个狂人一样，我想要放弃，我想摧毁一切重新。 如果你现在刚好在听节目，你也是台北市这几区的房仲的话，欢迎你可以私讯给吴仲强，如果你手边有好的物件的话，欢迎你推荐给他，这样行吗？可以啦。10点27分，这首歌曲送给今天的寿星狂人，来自于拉纳德瑞的 Video Games。 10点28分， 02-23-63-995， 你要哈迪路瓦吗？欢迎打给我们，或是打开飞碟联播网 APP 留言，或是在强强的直播下方留言，三种方式任你选择。 Swinging in the backyard, pull up in your fast car, whistling my nameOpen up a beer and you say get over here and play a video game. I'm in his favorite sundress, watching me get undressed, take that body downtown. I say you're the bestest, leaning for a big kiss, put his favorite perfume on, go play a video game.It's you, it's you, it's all for you. Everything I do, tell you all the time. Heaven is a place on earth with you. Tell me all the things you wanna do. I heard that you like the bad girls, honey. Is that true? It's better than I ever even knew. They say that the worldThe old bars, swinging with the old stars, living for the fame. Kissing in the blue dark, playing pool and wild darts, video games. He holds me in his big arms, drunk and I am seeing stars, this is all I think of. Watching all our friends fall in and out of old clothes, this is my idea of fun.Playing video games. It's you, it's you, it's all for you. Every everything I do. I tell you all the time, heaven is a place on earth with you. Tell me all the things you want to do. I heard that you like the bad girls, honey. Is that true? It's better than I ever even knew. They say that the world was built for two. Only worth living if somebody is loving you. Baby, now you do. It's you, it's you, it's all for you. Everything I do, I tell you all the time. Heaven is a place on earth with you. Tell me all the things you want to do. I heard that you like the bad girls, honey. Is that true? It's better than I ever even knew. They say that the world was built for two. Only worth living if somebody is loving you. Maybe now you do. Now you do. Now you do. WXW 说呢，他希望他的毕业制作可以顺利生产。 干巴爹 ，Candy， 虽然不知道你发生什么事情，但是你想要早日康复，祝你可以早日康复喽。Paul U 想要他强强可以住在我家附近，你家在哪？搞不好有可能哦。 有可能哦，现在很难讲。 明娟说他曾经坐公车到民生社区，真的觉得民生社区很棒。有人说强强，你可以问阿娥姐，阿娥姐是民生社区挂的吗？ 我不想问她。 明娟说我要她，希望我的胃乖乖的。 不想要烦大人们，就是这种事情我自己解决吧。 马鲁克说呢，帮我哈一下，我家的妹妹下星期模考可以得高分，校牌大要进，谢谢。 啊，还是叫哲青哥买一栋房子给我住好了。 有可能吗？ 就是有些人会投资啊。 我觉得他应该是没有到这个，他没有在弄房地产的事吧？ 嗯，也是，他这么忙。 嗯，你那边有人要哈里路亚的吗？ 我那边只问我租屋的条件比较多。 为什么要好奇你租屋的条件呢？他们是有物件吗？ 他们可能是想要帮我找吧。 这么闲啊！Hello， 喂，你好。 你好， 你是 阿荣。 阿荣，你要哈什么呢？ 11月地里比较下雨。 11月什么时候啊？ 2、3、4 还早。 11月2、3、2号、3号、4号。 下礼拜吧， 诶， 下礼拜吧。 哦，是哦，算了， 不会下雨的。 你毕旅要去哪几个点？你们的行程是什么？ 第一天去彰化骑脚踏车。 第一天去彰化骑脚踏车， 然后再去吃，然后再去吃鹅啊， 再吃鹅啊， 然后再到高雄，然后就睡觉。 怎么听起来都不是？ 那天直接拉车去高雄之后，马上入住高雄睡觉， 对啊， 然后再醒过来在高雄玩什么？义大嘛， 义大对， 啊， 然后玩义大，隔天返 剑湖山， 隔天还要去剑湖山， 对啊，义大玩完之后到嘉义再换旅馆， 怎么会 换饭店在剑湖山？ 你们毕业旅行几天几夜啊？ 3天2夜。 那你们哪有那么多时间？ 三天两夜，第一天是偶尔，第二天是义大，第三天剑湖山。 对啊，下午就才回台北，所以回台北大概一天晚上。 你们哎，现在的毕业旅行还是会，比如说有几个行程，然后让班上的大家就是全年级投票说要 A、B 还是 C 这样吗？ 会啊。 所以就是你们票选出来的 Number One。 对啊。 你们是有多渴望玩游乐园？ 不知道。 可是你们有多少人呢？要怎么样集体在彰化骑脚踏车，然后那个脚踏车道不会被你们弄得很拥塞啊？那个很可怕、欸， 骑得动吗？这 对啊， 而且你们这么多人，哪来那么多脚踏车啊？ 我们是去就是分批骑。 你说有上午骑的，然后就先不是也有下午骑的， 一半先去吃啊，一半先骑脚踏车。 然后再互换。 对， 一大早吃鹅啊，它砰砰叫，哎，整天活力饱满。 啊，我们觉得他们现在会意识到砰砰叫这件事。 好，希望你的鹅啊，脚踏车、义大跟剑湖山好累哦。 对啊。 可以平安顺利。 好，谢谢。 帮你哈一下。 一二三。 哈， 谢谢。 拜拜。 拜拜。 啵啵。 千苏 you 说帮我哈一下，下礼拜的工作可以顺顺利利。 干巴爹。 然后有人希望铺马可以离开公司，工作顺利。 干巴爹。 有人把他哈给你了，希望你可以找到自己想住的房子。 谢谢。吴正林希望琪琪跟猫小英都平安健康。 你想要嗨露娃的话，欢迎打开飞碟联播 App 来留言或打给我们。这首歌曲来自于泰勒斯 Safe and Sound。 I remember tears streaming down your face when I said I'll never let you go. When all those shadows almost killed your light. I remember you said don't leave me here alone. But all that's dead and gone and past tonight. Just close your eyes. 10:39，你现在收听的是青春点点点，我是玛丽， 我是乔治， 在这个小时呢，帮大家嗨露雅，帮大家加油打气， 干巴爹。 小菊说呢，可以帮我嗨一下，希望可以快点找到不错的好工作，谢谢玛丽跟乔治。希望你在明年的1月27号，是不是127过年啊？过年前可以， 我不知道，我现在对未来的人生没什么想法跟计划， 可以找到好工作喽。 干巴爹 ，Hello， 维尼，好。 嗨，哎呦，麻烦你关一下你的 APP 或收音机。 Hello。 其实我现在开始觉得 APP 可能那个功能在你接上的时候会很慌张，然后你不知道按什么就把它挂掉，所以现在对于这个我的容忍度比较高。除非有一天我自己 call in， 实际就是我边听 APP， 然后边 call， 然后又要把它关掉，发现其实很简单的时候，我才会再度恢复成暴怒的我。 没有很难，我试过。 你试过了，所以那个真的是会有瞬间障碍，对不对？ 因为你没有办法只按一个键就叫 APP 闭嘴，因为你很容易按到挂掉键。 而且你在通话的时候应该就是那个通话页面吧？ 对，所以你要切换回去你就会手忙脚乱。 说请帮我哈，他也希望可以找到喜欢又舒适的租屋。 你不会，在我之前你不会的。 袁翔说呢，希望手术后的眼石快快恢复。眼石是什么的缩写吗？ 眼石 石是时间的石。 眼石到什么？ 他说希望手术后的眼石快快恢复。眼睛时差 应该是视力吧？ 那不是视力吗？ 眼睛视力，他可能就是 眼睛视力就打视力，谁会打眼视？ 哎呀，我是他吗？我怎么知道？奇怪。 他说已经3周了，只能趴在床上，好痛，好痛苦， 懒受，想哭。 好，然后呢 ？Lucy 说，请帮我哈，可以面试上喜欢的工作。Thank you。 干巴爹。 前男友说，那个钱是 Money, money, money。前男友说希望可以赶快找到对的人，可以的话。 狂贺，狂贺！ 我这里也有人希望。哦，游泳女孩巧巧希望是明天上。 游泳女孩巧巧。 游泳，游泳女孩巧巧。 哼。 希望明天上课不要打瞌睡。然后艾赛克希望日本十一月的日本行的假期能够被批准。And 钱多多呢？他说希望可以帮他以 爱之名， 不是可以以汉玄的价格？ 汉玄 这是什么字啊？什么意思？就我可能反正就是优惠吧，优惠的价格买到南京东路五段250巷18， 居然讲这么细， no, 有至于吗？ 叉号二楼的房子。 他是要真的买房子了， 他是 Wendy，OK，、 okay、 钱多多的 Wendy。 哦，原想是说他希望他的眼睛快快恢复，可能就是他眼睛开刀，所以他没有办法顺畅的打字。 Sorry， 给你加油。 然后 Jesse 希望十一月在欧洲可以一切玩完，玩完完全平平安安，不会被偷。 嗯。你就是随时提高你的警戒心，朋友之间互相 cover， 就这样。难免有的人会比较分心，或者要找东西的时候，另外一个人就要记得提高警觉。 你就不要把太多东西放在身上就好，重要的东西都不要带。 他也是怕重要的东西被摸走吧，如果一不注意的话。 嗯。都不要带啊。 不行啊，像护照啊，或者你一定要带一定金额的钱出门、啊。 你护照就带银本出门就好了，你护照放饭店里啊。 可以只带影印本吗？ 就是你平常在外面逛的时候，你不需要用到护照，除非你要去比如说夜店玩或干嘛，你不用护照的话，你就先放，不要放在同一个包包里面，一抢什么都没了、 啊、 那如果他能够放在饭店的保险箱里面，就放着呗。 嗯， 钱的话也就是大家分开拿着比较好。 嗯，丽说呢，想要跟全台的研究生研究生说声加油 加油。 Robert 希望期中考可以准备的完。 Maggie 希望工作顺利。Monica 希望中餐丙级证照可以一次过关，因为我动作慢慢的。 然后哦 ，Jesse 说他们两个女生去流浪，住 Airbnb， 放民宿不安全。了解。 Theodore 希望主管明天可以冷静一点。 刚刚那两个字是斡旋啦，我离太远，汉很像那个翰林书房的翰，斡旋啦。Sorry， stand tall, I face it all together.

会一直在这默默的等你爱。鬼吴彦杰首次填词，抒情主打《等你爱》，陪你守护等爱的心。 大家好，我是林心怡。 Mary， 要烦恼吗？ 还是想炫耀呢？ 来来来， 哈利路亚帮你很秀。 最青春的话题， 最新鲜的音乐， 来来来， 星期天晚上最嗨的节目， 青春点点点 ，start 哦。 UFO Star， 飞碟快红心，快红心，快红心。 大家好，我是本周的 UFO New Star 陈明喜 Jocelyn， 来到我做 UFO New Star 的最后一天了，很开心这周可以向大家介绍自己和我的首张全创作专辑《童装高跟鞋》，希望大家会支持哦。未来我会继续努力做好音乐，我希望能变成一个让大家记得我作品的音乐人。我国语说的不太好，但我希望我的作品是我和大家最真实的沟通，透过我写的歌和大家分享我成长的旅程，希望大家会在我的歌里面找到一些有共鸣的想法或经历。音乐是陪我度过高山低谷的美好东西，有时候自己不能表达特别难过或开心，但总是会有音乐的陪伴，所以我写的歌除了安慰我之外，也希望能安慰到你们。如果知道我的作品能影响到你们，为你们带来色彩，我会很开心。谢谢你们的鼓励，我们要一起加油哦！我期待未来有 live 表演和大家碰面的机会。谢谢，拜拜。哦，二十年中豪杰，偶尔脸上要沾沾无邪，分裂无所谓破解，穿上童装高跟鞋，长大和不长大不会再。也戒不掉你的叛纵和症状，失恋反常也很正常，反正是我的模样，从前渴望成长，模仿偶像那样饭量又张扬，刮过了太多的妆，单纯和坚强转换都是我自己投降。哦，偶尔是那种豪杰，偶尔也想要天真无邪，分裂无所谓破解，穿上童装高跟鞋，长大和不长大不妥协。偶尔我就是那种豪杰，偶尔也想要天真无邪，分裂无所谓。 本周的飞碟快红心，他是陈明喜。第二个小时的青春点点点，我是玛丽，还有正在深呼吸的强神，强神，强神。塔罗牌， 真的假的？准不准啊？

给你按喽。 为什么陈势安的歌曲要在今天放呢？ 你说败将哦， 我真的是太贴切了吧、啊、 他最近就主打败将。 他可不可以来首赢家啊什么之类的开心一点的歌嘛。嗨 嗨，你好。 嗨，你是谁？ 我是不重要。 你说你新欢缩得妙 不重要 哦，不重要。 你叫不重要。 嗯， 吴玛丽，你刚怎么会听？怎么会有人听成新欢缩得妙？到底谁会听成新欢缩得妙？ 不重要，你要算什么？ 我想算感情。 感情怎么 了？其实我听不太出来，不重要是男的还是女的，我听不太出来。 男的， 小男生吧。 小六哦。 没有。 你几岁？ 国二。 国三。 国三。 嗯， 国三的小男孩，你的感情怎么了呢？ 嗯，还是单身狗， 很正常啊。 为什么你想要用"单身狗"这个名词啊？ 因为朋友都有女朋友， 所以 你真的觉得单身就像条狗吗？ 等一下，等一下，这个重点就是，如果你本身是一条狗，就算你有对象，你还是一条狗，就是两条狗而已啊，懂吗？ 嗯。 所以，如果你是人。你就算单身你还是个人。 嗯。 还是比他们强。 那你觉得单身狗是一个贬义的名词吗？ 应该算吧。 哈？ 不应该算吧。 那狗做错什么事情？为什么什么名词后面加了个狗就比较低下吗？ 有可能吧。 狗惹到你了吗？ 没有 啊。普罗大众会这样讲吧。 OK。 比如说落水狗啊，那干落水跟那狗干狗屁事呢？ 嗯， 对不对？ 所以你的烦恼是什么？ 就是交不到女朋友。 我可以理解啊，听你讲话的感觉就可以理解。你理解吗？ 嗯。 你也理解，我也理解，大家都理解。我想这是一个很棒的 ending。 不要管其他人到底有没有在谈恋爱。国三不就应该要准备好好考试吗？谈恋爱这件事情暂时来说不是这么重要吧？ 我觉得也不管说什么，这个年纪就是要该好好考试念书，我觉得那都无所谓。我觉得你先让自己成为一个听起来让人觉得开心舒服的人吧。 嗯。 嗯。 啊。加油咯。 拜拜。 拜。大概就是这种感觉，我希望他可以 get 到我想要给他的资讯。 因为这种有气无力的声音，女生也不会喜欢他吧？ 不要逗我笑！ 你刚刚自己逗自己笑， 不是 你自己是不是找罪受？ 古婷，你竟然在那边说要我说多少次交不到女朋友，你可以交男朋友啊！ 也是很有道理，但是这种死气沉沉的样子，怎么会有人喜欢？ 02-23639955， 还是觉得新欢说的妙就是你自己害自己、啊？ 哎，新欢说的妙是不是很老人才会知道啊？ 我以为你想讲很老的人才会用， 不是啊？这个是很久很久很久很久20年前的广告了吧？ 那傅姐怎么办？ 傅姐，我觉得我这10年内都还有听到傅姐， 傅姐。新欢说的庙就没有了， 新欢说的庙真的超少的。 如果你现在有在用。还在用新欢缩得妙，请告诉我们他还持续。 现在没有在生产了吧？ 就是有在用的人，如果还知道他有没有在市面上出现的话，请告诉我们，留言给我们，让我们知道，或许这个商品还在。哎，我们没有要打广告，我们只是对怀旧的事情比较好奇。 我知道傅杰还有。 傅杰有吗？ 我记得有啊。 哦，好像有他的广告，那就是还有，因为现在很多国外的品牌了嘛。 老屎，我们太老了，太老了。嗨，你好。 喂， 你好，你是谁？ 台北的 Ben。 Ben。 对。 Ben 要算什么？ 我想算未来的一些方向。 什么方向？ 在想说要不要去，因为是刚从澳洲working holiday回来，可是又想再过去这样。 从澳洲回来，但又想再过去。 对啊，因为其实待的没有很长，有一段就是。临时回就是回来出一些事情啊，对啊。 你上一次打工度假是去哪？ 澳洲啊。 澳洲去多久？ 我大概去几个月。 你说没有超过半年哦？ 对对对。 你就想再回去？ 对啊。 那你就回去啊。 对 有点疑惑，可是在想说要不要就是留在台湾直接工作，还是说再回去？ 你原本计划是去多久？ 原本计划嘛，原本计划本来是想说可以去，然后至少去到年底， 一年左右。 没有，大概去大概七八个月左右吧。 哦，现在 到年底就跨年回来。 哦， 对对对。 那现在让你觉得可能会不没有办法去的理由是什么？ 就可能会家里会有一些。 你是因为家里因素回来的？ 应该说刚好回来出一些事情啦，这样就刚好回来出一些自己的事情。 嗯， 那可是想要再出去，这样你想要再出去？ 嗯，所以你想要问的是说你能不能顺利的出去？你已经确定你要出去了吗？ 应该说我现在 就 想，我想出，还蛮想出去的，但是可能会遭到一些。就是家人会觉得干嘛要出去那种感觉， 所以只要家人一反对，你就不会想要出去，不会不顾一切的说，我就是要出去，不管他们。 出发。 会多少会有一点考量吧，对啊。 但你本人是想出，但本身是想出去。 对。 但上一次你去的时候，你家人没有阻止你哦。 那个时候是还好哎、欸，是还好，对啊。 其实他们觉得既然回来了，何必再出去这样？ 对对对对对。 嗯， 就是比较是那种感觉。 你几岁啊？ 我三十。 三十 哦，三十现在投入职场其实蛮晚的。 因为我之前工作过了、 啊。他对、啊、他只是这一两年出去啊。 哦， 工作过，我是工作过，对啊，已经工作一段时间。 那听哦，好啊，那就算一下，到底留在台湾开始工作比较好，还是就按照自己的心意出国去呢？ 请你抽一张牌吧。 你会算吗？你会抽牌吗？ 会啊， 好，请抽， 右六好了， 右边第六张，一二三四， 马里马里 六，你抽到的牌是逆位的太阳，逆位的太阳啊，嗯，会建议你比较以现实面来考量，就如果你。如果真的有怎么讲？如果说出国去，那叫你是出国留学还是打工度假？ 对啊， 是一个梦想，是一件有趣的事，只是要去完成一件有趣的事情，但它并不是现实生活中必须的东西。那我建议你先暂时的放下牌啦，牌建议你暂时的放下，先去管眼前比较实际的事。 就是先留在台湾发展，对。 嗯，也许是这样哦。 OK， 因为其实想说，因为其实开始工作就比较难有这种机会了，因为工作毕竟，对啊，就是可能顶多体验家去旅行嘛， 但很难讲 啊。比较这种， 我觉得不要对，我觉得不要对未来设限呢、欸，因为你不知道你什么时候会失业，你中间就有一段空档啦。不是，很多人就是这样啊，比如说像他刚刚讲的。他以前工作过，可是现在又多了，现在这一两年有机会出国去打工度假，那你怎么会知道下一份工作的下一份工作中间，诶，我没有机会去，我再也没有机会去了，为什么要给自己这样的设限呢？ 嗯， 你想 说， 你说 就是因为年纪到之后， 所以我记得有一些国家的那个打工度假年纪好像有到35了，是不是？ 加拿大 有更大的，对啊， 对啊。 或者下次就是真的单纯去旅游个一个月两个月也不错啊，或者去出国念个书也不错啊，选择很多，只是如果现阶段有更重要的任务要完成的话，那玩乐或是体验人生的可以稍微往后挪一点点，就自己调配吧，不一定要这么执着的现阶段去把所有事情都完成。 OK 这样以后还有什么事能做呢？ OK 加油喽。 OK 好，谢谢你。 OK 拜。 才可以。 根本没用的鸟和不同，但我是有用的，我偶尔无用的，想也都不错。 听到歌曲呢，是来自于田馥甄的《无用》。02-23639955， 为什么今天都是这种歌了？选一下败将，一下无用， 选一个 要干嘛了？ 选一个吧，孩子。 你是房仲，你是谢先生呀？ 谢先生，家长。 喂，你好。 哇，你家那个广播开很大声哎，而且你家频数听起来好大哦。选一个干嘛？到底是在哪听啊？工厂吗？ 工厂离谱了吧 ？Hello，Hello，Hello，Hello， 你好， 你是？ 我是台北的小丽。 小丽，你在哪里听广播啊？ 在店里。 你店很大吗？ 我现在已经躲到别的地方了，还会听到 echo 吗？ 不是，听起来很空旷，你的频数超大的。 哦，还好啊。 大概200多频。 啊，没有那么夸张。 你，他叫什么？ 小丽 哦，小丽，小丽， 小丽要算什么呢？ 我想问，因为我店明年要转型，我想问，月年终适不适合？ 转什么型？ 我要卖意大利面。 那你原本是卖 肉羹？ 肉羹， 肉羹变意大利面，肉羹，肉哦！ 不要激动，娘娘， 肉羹意大利面，我。也有点想吃，怎么会这样？明明很不搭嘎。 不是，他是要转型卖意大利面。 我知道，我说 你想把两个结合、啊， 两个球奏会，我也有点想吃。 两个吗？ 但因为意大利面，我会觉得蛮油面式的 啊。真的吗？ 假的，不要听他的，他就是一个不会煮菜的人，不要理他。 瞎想的， 他瞎想的。好，所以 那你肉羹是偏甜的是？ 肉羹甜甜的很好吃 是偏甜的， 偏甜的好好 吃，上味偏甜的， 然后里面有面线的也很好吃， 然后黄色的那种油面， 对对对， 好 好，所以会放芹菜吗？ 芹菜，肉羹不会放芹菜， 会放一点芹菜啊，香菜或芹菜末， 香菜有，芹菜应该是贡丸汤吧， 会加，虽然是。 太， 所以你本身也很擅长意大利面吗？ 应该说这是一个梦想， 梦想 要做。 你想当西式主厨吗？这个梦， 应该说我老公本来就是做西餐的。 哦，那你们的转型是连店面装潢都要全改吗？ 对， 哇真的是转型哎。 对，大转， 大转特转。有没有一种店面是卖两个东西都不突兀的？ 两个东西都不突兀， 单单汉堡， 单单汉堡那什么都有啊。 对啊，单单汉堡就是卖什么都不突兀，你已经习惯了。 对， 好，所以你的计划是在明年年中啊？ 对， 年中大概就是4-6月。 对， 好，会抽牌吗？ 抽牌。 那你老公的意大利面强项是哪一道？什么口味？ 他喜欢蒜味蛤蜊。 蒜味蛤蜊意大利面。 对。青草类， 有了蛤蜊那个都很不饱满，我就很不开心。 你说蛤蜊本身不饱满吗？ 但是那个店家太小气，买太少颗了。 对，蛤蜊里面的那个蛤蜊肉一定要碰碰很饱。 那个你很难预测。 你要想办法啊。 那个有点难预测。 你不可以推给说很难预测啊。 当然料理说法也有差，那等一下再教大家好了。先来帮你抽个牌。 所以你说年终那个时间点适不适合在那个时候转型？ 对。 好，我们有22张塔罗牌，看你要从左边或从右边选第几张。 我要从右边第九张。 右边第九张，12345678910。麻利麻利，你抽到的牌是正位的星星。正位星星是好牌，是充满希望的。所以如果你明年年中决定转型的话，我觉得是蛮不错的啊。只要有信心，然后只要有用心，其实卖吃的，你不管卖什么吃的，都是会有成绩的。 很难说，我觉得很多人也很用心。 比如说， 我说的用心不只是口味上面用心， 嗯， 有些人只对经营也是，另外就是宣传跟行销还有包装也是，有些人只在乎他的口味，哦，这就好吃，不要让来吃啊。但你有没有想过你的店面长怎样，你的价钱长怎样，你的优惠长怎样，这些有没有想到？所以不要闭门造车，光是觉得自己的东西好吃，但是你丢出来的 menu 超丑，光那个相机手机拍那个都是不会修图，然后超难，看起来超难吃。 这我没有，我也没有办法。 哎，真的有的店家会放在那个图，你就会很想问他说，嗯，其实我觉得你用文字就好了。 对，会图文不符。 对， 不是图文不符，是那个照片看了我反而就不想吃。 对，那也是图文不符，明明东西很好吃，被你拍的超难吃，那你到底是要怪谁？对不对、 嗯、 所以各方面都考量，在很用心的情况下就一定会有成绩，就不用担心。 好，谢谢。 我希望你们可以推出开始点餐，有没有？ 你根本不知道你在哪里。 我不是，不是，我真的觉得 台北 粉红酱的意大利面很好吃哎、欸。 哦，你说红酱加鲜奶油， 就我不知道它怎么，反正它叫粉红酱哦。祝你们一切顺利， 谢谢， 拜 拜， 拜拜。 这首歌曲来自于徐佳莹版本的《浪费》。 没关系，你也不用对我惭愧。也许我根本喜欢被你浪费。随便你今天拼命爱上谁，我都会。 浪费，多不对。

11:37，欢迎继续回来青春点点点，我是玛丽， 我是乔治。 现在为你进行的单元是抢抢塔罗世界，如果你需要塔罗给你一个帮助的话，欢迎打给我们02-2363-9955。 反正我 这首歌曲来自于昏鸦，我们如此超群绝伦，怎么拘泥于世俗所见。 这么长的歌名。Hello， 哎呦 ，Hello， 你好，你好，你是谁？ 他还没醒。 你好，你是谁？ 我是台北的幸运星。 幸运星。 对。 幸运星听起来好像有点想睡啊。幸运星想要算什么呢？ 想要算工作。 工作怎么了呢？ 我本来是在，应该是说我有本来在 A 单位，然后现在就是被调到 B 单位。 嗯， 那就是说 A 单位的主管跟我讲说3个月之后我会被调回去。 骗你的啦。 那我只是想问说我调回去的几率大不大？ 现在几个月了？ 现在已经4个月了，好像快要4个月了。 那就是不会再调回去啦。 哎，不一定哦。 那你问我干嘛？ 我是想要知道几率大不大。 惹毛所有听众，有够烦的塔罗师。哦，所以调回去几率大不大？那你有问过你的主管了吗？ 我主管也不晓得啊。 那到底是谁把你调过去的？ 就是应该是说我们算是最大的那个主管。对，那因为那个大主管，因为其实他已经被调到别区了，因为其实最近的那个主管异动还蛮大的。 啊，所以负责这件事情的人已经被调走了， 啊， 新来的又不知道会不会把你调回去。 简直就像是那一个什么啊？ 哪个？ 席维斯·史特龙吗？跟一个谁演的电影？他就是会去测试各大监狱的牢密程度，他可以脱，他可以逃狱，就是他判断那个牢房监狱有没有漏洞。但有一次进去之后他的资料就被销毁了， 所以他就不知道他到底是犯人还是 他又逃不出来。 你刚刚就说，不要惹你笑，不要让你笑，你内伤你会痛。 因为他真的很衰，他就偏偏那一个逃不出来，然后他就他说哎，我就逃不出来哦，然后就结果名单 差不多是这个意思。 你就是那是席维斯·史特龙吗？有没有人知道你就是他？你没有看过那部片吗？ 没 有，我 有 看过。 对，那个监狱，那个新型的监狱看起来真的蛮酷的。 我没有看过，我现在只知道你的内伤很痛。 它叫做钢铁坟墓，谢谢谢谢。 哦，钢铁坟墓原来是在讲这个啊，我是没看啦。 对， 好，这也不是重点。 阿诺，施瓦辛格。 你是不是算了，不能骂脏话。好好好，幸运星，你想要知道接下来的那个大主管，他会不会意识到这件事情，把你调回原本 的地方？你的资料到底会不会浮上台面呢？ 你有跟他主动提过这件事情了吗？ 我比较少，就是没有机会去见到这大主管。 写封 email 给他 ，CC 给全公司。 我比较俗辣。 哎，我从来没有写信给主管过，哎。 因为你都直接被主管刁啊。 进公司这么久， 后面 我没有用 mail 跟主管沟通过。 好，我来帮你算算看看你调回原本地方的几率大不大。或是你会遇到什么样的问题？会抽牌吗？ 会。 那请抽。 又四， 1234。麻利麻利，幸运星抽到逆位的月亮。 什么意思嘞？ 有机会调回去，但是这件事情不会这么快发生。会被搁置到很久之后，就是他们如果要讲的话，就是一把事情都忙完了之后才想说，哎呦啊，这件事还没处理啊，那你回去吧。 哦，实际上在12月底前有可能。 我觉得啦，如果你真的想要调回去，那 我不想调回去啊。 你不想调回去？ 是。 哦，原来你是不想调回去啊。 嗯， 那就都不要提这件事了吧，就让他安安稳稳的顺顺的过了，或许大家都会忘了。 不确定， 所以那这个牌面意思是有可能掉回去的几率， 有可能啊，拨云见日啊。 有过50吗？有超过50%吗？ 有耶、欸、 哦，有超过60吗？ 不要问那么精准好不好，我是计算机吗？就是有机会，不会完全没机会、嗯、好不好、 okay。 你也可以直接跟你的主管讲说你不想要调回去，你想留着啊。 那如果其他主管很讨厌他，一听他说啊你不想留着，偏偏把你调回去， 不然就是你就是点点不爱恭维的就好了。 好的，谢谢你哦。 不会，拜， 感谢，拜 拜拜。我爱上你， 是否我该说对不起，是我太多心太贪图你给我的感情，而为什么你会如此的平静，冷得让我忘了呼吸。 02-23-63-9955，今天的是不是最后一通呢？来来来， 喂你好。 喂你好，我是台北的比尔。 比尔？ 对， 比尔。 是的， 比尔要算什么？ 感情。 感情怎么了？别人你可能要大声一点哦。 好，我要算感情。 感情怎么了？ 看看这几年会不会有。 这几年？ 不，这一两年会不会有不错的伴侣出现？ 是真的要走下去的人生伴侣？ 还是另外的新选择？ 另外的新选择是什么？ 就是反正就问一下，这一两年。 等一下，你现在有人了是不是？ 现在算没有吧， 算没有吧，就是有。 那已经问说会不会遇到伴侣嘞？ 对对对对对对对。 啊，然后又说新选择，是你在考虑要不要出柜哦？ 啊，不是啊，没有了，没有，没有那么，没有那么那个。 不是、啊，因为听起来很矛盾啊。 他现在就是有人，藕断丝连还没有处理完，他希望有新的。 啊、不是不是，就是是藕断丝连。 就是没断干净嘛。 就是对了，类似这样。 你想分，对方不想分。 啊、不是啊，也不是啊，就是反正就算一下吧。 跟你讲不清不楚，根本不知道你感情目前状况是什么。 应该这么说，就是这一两年， 不要讲到一两年这么虚无缥缈的时间。你就算是当下，你都还没有办法厘清你跟现在这个人。 你连你自己现在的状态都说不清楚了，那你要算什么？ 对啊。 好，我应该说就是这一年会不会遇到不错的伴侣？ 你还是没有听懂我们的话。 有，我听得懂，我听得懂，我听得懂。 嗯， 我听得懂。 那你有没有打算跟这个完全断干净呢？ 还 是你想要跟他复合呢？是不是都有可能？ 哎、对。 啊，那如果你是想要跟他复合，你就不是想问会不会遇到伴侣，不就是针对他吗？ 应该怎么说？哎呀，但是，应该怎么说？就是。好，就是 好，你也不用说了。 好， 就这样。其实这也不用算，很简单的一件事，你根本就不需要算未来之后会发生的事情。总归一句，你现在都没有办法确定你的心意，也没有办法去厘清一个方向说，说现在手边这个人，你到底是不是想要继续跟他走下去，而愿意去做弥补，或是挽回，或是再见动作？ 因为时间的关系，我赶快把我的状况说清楚。 从刚刚到现在，你根本就不愿意说清楚啊！ 给你多久了？ 这个伴之前家人就是反对这样，那我自己也很犹豫，好吧，我就算看看跟这个伴未来走下去的几率多大，这样就好了。 那不就是直接你开始说我遇到一个很棒的人， 但 我 家 中反对这个事情转圜的几率有多大？ 是是是， 你绕一大圈讲一个完全风马牛不相干的。 哎，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好， 跟你走下去其实危机也蛮大的。你确定他想要跟你走下去吗？他听完这一段，他搞不好想跟你分手了。 没有，我就正在看，我就正在看。 爸爸 不是，而且就你要好像解决问题的方式，你看问题，你要表达问题的方式，我都很犹豫。你有办法当那个搭起家中跟他之间的那个桥梁吗？ 你只会惹毛两家人吧？ 哎，没有了，玛丽说的很对，所以 我说的就错就对了。 没有，没有， 不是啊，就是你有办法成为强力战友吗？还是你就是网络上大家说的猪一般的队友？因为其实你 不要说猪，牛一般的队友， 因为你的角色应该是真的蛮重要的啊，尤其如果你有心想要做这件事情。 所以好，我来说未来性怎么样好了。 家人会 跟他之间这个问题解决的程度有多高？ 多高哦？因为 我说你是要问这个吗？ 没有没有，我要问未来跟这个伴的未来性怎么样？ 天哪！ 那你们未来不就卡在你父母不喜欢他吗？ 对啊，不喜欢你，不喜欢他这个， 因为有 你有把握。可以有两个选择嘛，一个把握是解决他父母之间对你的歧视，就是不喜欢这件事。 不是说是他爸妈不喜欢这个对象吗？ Anyway 就是解决爸妈的事情是一个选项，另外一个是就是完全不顾爸妈的意见，反正就是毅然决然的跟他走下去。你有办法做到这两件事吗？任何一件你有办法吗？ 应该 不要跟我讲说应该是说你有办法吗？ 我就是因为有点犹豫所以才会来算这个。 可是你刚没有啊，你完全没有犹豫，因为是两件事情你都没有把握啊。 嗯， 因为你刚刚想的是会不会有新的人出现，或是我可以继续跟他走下去，你都已经有第三个选择了，你怎么会专注在这两件事情上？ 是，那我就算后者好了。 我觉得你下个礼拜再算，你先把你自己对这一段感情，对这个人，对你现在遇到问题该怎么样做处理，你必须先想清楚。你根本就没有想清楚你想要直接问以后的事情，我告诉你，你再怎么样都会失败，因为你根本就没有确定自己的方向，跟你们两个有没有信心，或是有没有共识一起走下去，这都没有达到的话，你要问后面的都是废话，都是屁话了。 哎呀， 好不好？ 好， 你下个礼拜想清楚了，想清楚问题了，你再拿话进来讲， 是， 好不好？等你， 谢谢， 拜拜， 再见。 花的好，穿过就知道。用心听，认真做，就是要让大家穿最好的。46年的在地品牌，感谢有你们的支持与爱护，我们会持续的努力，让我们一起穿出台湾的骄傲。三花棉业 Sunflower。 Goodbye, my lover. 李玉玺第二张全创作专辑《Mr. Lucy》预购版、正式版，10月21号，老鹰制作，福茂同步发行。 If you should find the time to speak, then 下周飞碟随堂考 Nora Jones 将送出专属书签、香氛小蜡烛以及咖啡券。 我是李千娜。 飞碟Network，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在飞碟听我说实话。 11:53，我是玛丽， 我是乔治， 他是卢凯彤。这首《你的完美有点难懂》，并不代表世界不能包容。 这也是歌名吗 ？Yes， 这么长。 Yes， 再说一次。 你的完美有点难懂，并不代表这个是没有这个。你的完美有点难懂，并不代表世界不能包容。 OK， 待会九点报时过后，下个小时就是我们的温馨点歌区喽。 你脸上那笑容不复杂，我要把它抢回来。就算敌人多强大，你的完美有点难懂，并不代表世界不能包容。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要留下你的姓名，不是姓名，昵称，你要点的歌曲跟你要说的话。那点歌的话呢，最好是可以排三个顺位你想要听的歌曲，以免只点一首点不出来你就 out。 嗯， 就这样。 嗯， 诶，喂喂喂， 好可怕、 啊、就这样。嗯，好的，第一首歌曲呢要先送上是来自泰妍的歌曲 Starlight 星光。小慧想要点这首歌，她说我想说自从遇到你以后，我觉得啦，我自己是树上最幸福的人。 是树上面啊？ 树上， 树上面， 树 上， 那是 小鸟， 那个是树，我是树上，树界上。 哦哦，世界上 啊，树界上、 嗯、 你说的是啾啾啾啾， 对对对对， 树上， 嘿嘿嘿， 那个要破音，树上。 OK， 好，我是树上最幸，哎， 他叫我不听话哦。 我说树上最幸福的人，你就像太阳一样温暖我，想你，我的好。大家来听这首太阳的星光。 Love is amazing.

好的，接下来送上这首歌曲是来自 Tank 的专属天使天平呢，他说家是一个在你身心俱疲时候常会想起的地方，我身心俱疲时我想起来的都是按摩店。 按摩店真的是很多人的天使， 好想去按摩。他说呢，家是一个你遇到挫折可以从这里获得鼓励的地方。想当初有一阵子我蛮胖的时候回家过年，我妈说你怎么那么胖，你没有双下巴，你这样怎么拍戏啊，没有被安慰到。 家人有时候攻击是蛮不留情的， 没 错，没 有被鼓励到。然后呢他说家也是一个你难过可以获得安慰的地方。 Well， 他说最近很想家，想回家了，希望你有空可以快点回家去看看爸妈，看看家人，感受一下家庭的温暖。这首歌曲就送给你，你的专属天使就是你的家。 天使在人间是个超好翅膀，人们如春如梦，让你相信善良，就能让你为了我被碰伤。小小的手掌，厚厚的温暖，总能平复我不安的夜晚。不敢想的梦想，透过你的眼光，我才看见它原来在前方。没有谁能把你抽离我身旁，是你是我的天使，唯我能独占，没有谁能取代你在我身上，是只有一个专属天使，我哪里还需要别的愿望。小小的手掌，大大的力量，我一定也会像你一样飞翔。是想去的地方，就是我的方向，有我保护，笑容尽管灿烂。没有谁能把你抽离天使，为我能独占，没有谁能取代你在我身上，是只有一个专属天使，我哪里还需要别的愿望。要不是你出现，我一定还在沉睡，绝望的以为生命只有黑夜。没有谁能把你抽离我身旁，是你是我的专属天使，为我能独占，没有谁能取代你在我身上，只有一个专属天使，我哪里还需要别的愿望。哦哦哦哦哦哦 间谍放送。 2016 CP 值最高的户外音乐节，为您带来超强演出卡司，闻名全球的世界音乐女伶，来自葡萄牙国宝级天籁 Teresa Soguero。 Este delírio, este espanto que em tantos dias eu sinto。 六座格莱美奖得主，来自美国乌克丽丽大师 Daniel Ho。本红白大赛中一鸣惊人，以三位线扬名国际的吉田兄弟，十组国内外顶尖演出团队，100顶地球市集帐篷。2016世界音乐节在台湾，期待与您相遇。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突然遭遇变故的急难家庭，没了依靠，也没了活下去的希望。这次一场为急难家庭募款的单车活动，让我们陪他们走过最艰难的一段路。1919爱走动单车大串联活动要开始咯，马上报名，用行动帮助他们。现场还有美丽达等大奖等你抽，请上网搜寻1919 GO。 最新但最炉火纯青的新人创作专辑，疯子般的音乐狂人光泽首张同名创作专辑，10月21日，光芒四射。 大家好，我是魏如云。 哦， 有个不开心的哦。 欢迎回来，青春点点点，温馨点歌曲。我是乔治， 我是玛丽。 接下来要送上的歌曲嘞，是来自防弹少年团的《I Need You》。丽姐想要点《Save Me》，但 Sorry， 然后所以她我们放任何一首防弹的歌曲，但是不要 Fire。 我可以直接告诉你，我们的资料库里面就只有《I Need You》跟《Fire》，所以你下礼拜就不要再说你想要听《I Need You》跟《Fire》以外第三首，因为我们只有两首。 呵呵，段考总是不理想，成绩不理想，被妈妈打得有点惨，但是晚上青春点点点总是让她放声大笑。摸着伤疤淤血好痛，边流泪边笑。啊，送你这一首来自防弹少年团的 I Need You。 제발 핑계 같은 건 삼가줘 네가 나한테 이러면 안 돼요 네가 한 모든 말은 안 돼요 진실을 가리고 날 찢어 날 찍어 난 미쳐 다 싫어 전부 가져가면 네가 그냥 믿어 You are everything, everything, everything 제발 좀 떠나 미안해 사랑해 I need you girl I need you girl 왜 다칠거라면서 자꾸 네가 필요해round and round 나왜자꾸돌아오지하고제안인데요희춤되면네가바보지나무슨짓해봐도어쩔수없다요보면내심장내맘내가슴이니왜말을안하냐고또혼자말은네 또혼자말은네 또혼자말은네 또혼자말은네 넌아무말안해하셔봐내가살을게하늘은또파랗게 하늘은또파랗게 하늘이파래서햇살이빛나서내눈물이더잘보이나봐왜나는너인지왜아픈너인지왜너를떠날수가없는지 I need you girl 왜혼자사랑하고혼자서만이별해자꾸네가필요해 I need you girl 나를찾아와 I need you girl 너무찾아와 I need you girl I need you girl I need you girl Girl 차라리헤어지자고해줘 Girl 사랑이아니었다고해줘 接下来呢，他说他是谁啊？啊，他没有写。他说呢，他在国外读书的时候，最喜欢找节目的录音档来听。有的时候呢，听到很有兴趣的话题，都会忍不住想要 call in。可是哦，没有可是了。他说谢谢你们的陪伴。他想要点这首歌曲送给在遥远的那个他，我想他。他要点的歌曲呢，就是来自张惠妹小姐的《彩虹》。 我们来唱这首，如果你手上有小旗子，美丽的彩虹旗，把它拿起来，我们一起来唱这首彩虹。 窗是我倾诉的地方，抱你哭着到天亮。你等待幸福的厨房，那次情人节晚餐，却是我陪着你唱。衣柜不算太宽，藏着你的天堂。欢迎我分享，我们的爱很像，都因男人而受伤，却又继续碰撞。当天空昏暗，当气温失常，你用巨大的坚强怎能抵挡？当尖锐 下周，诶，应该说本周好像是有同志大游行。好像 有吗？ 因为 我好像陆陆续续有看到消息，但我又不知 道。在哪游？ 台北市的某处某条大街。非常的不知道什么时候。 结果是吴兴街。诶，吴兴街是大条还是小条啊？算大条。 吴兴街 蛮大的。 不算，不像仁爱路这么大。 同安街啊，我们隔壁。 同安街超 小。超小的。 所以呢，如果大家有空，天气好或是闲来无事的话，想要去现场支持的，你可以去上网 Google 一下他们在哪里举办。对不起，这方面的知识很贫乏啊。好，就是这样了。因为刚好听到彩虹这首歌嘛，突然想到这件事情。好的，接下来要送上这首歌曲是来自苏打绿的频率。他是又没写，他说呢他喜欢这首歌曲，也喜欢我们，所以呢想要由喜欢的我们播出这首喜欢的歌，喜欢 Double。 哇哦。 好棒哟，这首歌来自苏打绿的频率。 是不是只能透过双手，爱才会有交织流？也找不到够坚强的长从。看天空里浮云悠悠，羡煞了我的不自由。我站在窗口，我蹲在角落，听你的流动。却不了微风，孤雁从山间飞过，踏绿边的风，堆成泡沫。雁儿下一口，就放逐在风，落在我胸口，跳动了时间里，找你的频率，心智也不休息，抓住你的呼吸。我再多说一句，在你的回忆， 抓住你的呼吸，我再多说一句。 次陌生却如此熟悉的流浪，想牵着现实的幻想，已不再蠢动，我们都长大，看似熟悉却如此陌生的脸庞，面对在巨大的高墙，排山倒海也要抵抗。 让你看 刚刚听到歌曲呢，是来自嘴哥乐团的同类。如果你想要跟这些同类一样来点歌的话呢，记得上青春点点青春点点点的粉丝团里面就可以点歌咯。接下来要送上的是李荣浩的优点。

滴落泪滴，抓紧憧憬和回忆，继续旅行。我看见的世界永远有蓝天，有从园林里滋长的玫瑰，就算有误解有争辩，回头还是渴望牵手分享一切。我看见的世界永远有草原，有你最像是天使的画面，成经典。感谢和你拥有命运的重叠，有了牵绊人生才有了终点。什么落叶哪有飘雪，我只看到闪着光的每个季节。我看见的世界永远有有从园丁里滋长的玫瑰，就算有误解有争辩，回头还是渴望牵手分享一切。我看见的世界永远有草原，有你最像是天使的画面，成经典，流泪也能变成经典。 欢迎回来青春点点温馨点歌曲，我是乔治， 我是玛丽。 刚刚你听到的歌曲呢，是来自周蕙的《我看见的世界》，他是台北的金玉满堂，他说从十点开始听节目真的很嗨，陪我收心，然后面对星期一的挑战，所以想点这首歌曲来迎接新生活。好的，明天又是新的开始，又是新生活的到来，就不祝福你咯，希望你就是过得顺利， 一切安好。 嗯哼，接下来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何为健的柠檬甜甜的，要跟你说声晚安再会咯，祝你好梦。我是乔治， 我是玛丽， 拜拜。